愿赌服输，你没有亏欠我什么。不过能看到您这副意外的神情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全部对着我？是明月他搞错了，一定是他搞错了。 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带着秋歌彻底脱离剧情的掌控了呢？太好了。 阿贝斯，你安静待着，什么都不能碰。啊， 我操， 那抓住了。 这个东西吐铁条。 哎呀，阿贝斯，我知道你很好奇，但求求控制一下你自己，真受伤就不好了呀。 哦，那不动。 该拔。